祝你路上江西夜里要尽兴，儿子清醒黄星星，牧羊爸爸大星，你还有多少故事他们都在听，干瓜时准备完毕，把团交给你，闭着眼你静下心说出你的故事，我的娃为啥不听，我跑在你嘴，我去给你卖句子你就站在此地，句子句子句子，我去给你卖几个句子，儿子儿子儿子乖儿子，我去给你卖几个句子，句子句子句子，我去给你卖几个句子，儿子儿子儿子乖儿子，我去给你卖几个句子。快要出发了，你还不走吗？记得别要鸭子的，你看你两个猥琐发育，还记得望住别浪呢，给你买的橘子呢，记得要带好了，你要远去高飞了，不用担心我，小朋友都回家了，我也要回家了，不用接我放学啦，我是你爸爸，要不我再去给你买几个橘子吧，橘子橘子橘子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，儿子儿子儿子乖儿子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，橘子橘子橘子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，儿子儿子儿子乖儿子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，你要远去高飞了，不用担心我，小朋友都回家了，我也要回家了，不用接我放学啦，我是你爸爸，要不我再去给你买几个橘子吧，橘子橘子橘子，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。